咁坦白講咧，我覺得如果唔係即係過去你話陰差陽錯又好啦，你話歷史必然咩因素都好啦，總之第一，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咗佢嘅政權係嘛，喺亞洲第一個即係社會主義嘅共和國。第二，1989年6月4日之後咧，即係其實原來蘇東坡係89/64刮起嘅嚇，係咁竟然咧就係、是、用我哋客家人嗰句説話講啦，我唔死你死係咪先？佢、哦、就刮冧咗 客家 嘅，係我客家 乜刮冧？我驚誤解你，因為我聽不懂客家話。 咁咧、哦、就刮低咗咧就呢個蘇聯嚇、當然由波蘭開始啦，係嘛？咁又華里沙嘅即係團結工會嘅運動等等。咁呢兩個你話歷史偶然又好，佢結果又好咧。底下呢就令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現象，剛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古老东方的民族、美国是西方其中一个最年轻的国家，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香港不是中国起码挂名是现存世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一支没有国家化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军分得很清楚的，是我不是，我是党军来的，我不是国军来的， 就简单就是共军， 是就是共军是， 如果你说他不是共军，你是大逆不道， 是他是 党军来的，不是国家化军队来的， 是的，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嚟講，啊咁得意嘅，即係應該南緣北切呢兩個國家。咁但係咧，頭先提到第一就係話嗰個歷史天然邊疆啦，我都幾認同阿湛兄講咧，中國喺個 唔好叫我湛兄啊， 喺呢個地緣戰略上咧，同俄羅斯長期並存係好難嘅。其實有啲朋友就會調轉問，哈點解中國硬係弱即弱嚟嘅咧？同俄羅斯，我就係話，如果你了解到兩國嗰個歷史淵源，我唔好講恩怨啊，那個歷史淵源同埋基本嘅。即係呢個地緣戰略嘅話咧，能夠走到今天好不容易噶啦！你唔好唔記得中國丟失嘅兩大片領土，既唔係香港，亦都唔係台灣啊！嚇，兩大片領土直接俾俄羅斯佬吞咗嘅咧，就係所謂嘅外興江外興安嶺或者烏蘇里江以外嘅地方嚇，嗰、那個唔知 N 十個台灣啦，唔係 N 個 N 十個 N 八個。 有人咁講話佔啊！而家中國大陸咧就講咧就佢哋嘅領土咧，中國領土係960萬平方公里，啊大家都知噶啦啊呢、這個咁但係俄羅斯吞併。 係 based on清朝嘅版圖嚇、就攞咗300萬平方公里。即係超過而家，即係接近而家領土三分之一，係俾咗俄羅斯。 係咁，如果我哋話，俾俄羅斯直接吞嗰啲嚇，即係無論你話愛雲條約、北京條約咩條約都好咧，咁嗰啲都已經係咸豐年嘅事。但係咧，另外一嚿冇直接俾俄羅斯吞，但係依家成為咗中國安全上一個最重要嘅隱患咧，嚇、那、嗰個島咧就唔係台灣呢、這個島，係陸上嘅一個島咧，嗰、那個就叫做外蒙古嚇。我從來都唔叫嗰個做蒙古國或者蒙古人民共和國嘅，我就叫嗰度做外蒙。咁外蒙咧，佢其實就 未有啲生活喺過去喎。依啲好似啲國民黨以前啲咁嘅歷史書講啊，外蒙獨立地位未定喎嚇。 呢、這個喺法律上或者國際法上的而且確係有可圈可點嘅地方嘅。咁、但係無論講我哋從一個好現實嘅角度啦，唔好活在過去啦。外蒙我哋就知道點解中國過去啊嚇抵抗好多游牧民族，包括匈奴啊等等啊，都成功嘅。但係有兩個民族咧係直接進入個中原嘅。第一個咧就係、是、最早嘅就係呢個鮮卑人，其實佢哋係蒙古人嘅祖先嚟嘅。嚇、鮮卑嘅佢個全稱咧就係塞波，咁而蒙古人嘅全稱咧其實就係蒙古士波嚇。咁其實咧佢係兩祖詞嘅一個結合啦。呢、 親戚嚟㗎嚇， 係親戚嚟嘅。咁點解鮮卑人同蒙古人兩次係可以打入中原咧？其中好重要咧，我哋頭先提到嘅一啲中亞嘅遊牧民族咧，包括匈奴啊等等咧，或者後來嘅突厥咧。他们来的方向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自西自东地来的。坦白说呢，我都很难将他们当成外族，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华夏民族都是这样来的，我们都不 是， 即是中国的土生民族来的。其实我们大概都是在，当然讲了几千年前、几千年前的新 迁徙、 都是由中亚，都是由西边经过甘肃啊、青海啊咁样入嚟。 哇！如果咁讲咧，即系如果咁即系要咁高去睇啊呢样嘢咧，一层一层啦。讲翻你几百万年前咧，即系而家我同你咧都系即系你话客家人啦、我唔系客家人咧，其实我哋共同祖先咧几百即系约好多萬年前啦、就叫做 Homo sapien。 Homo sapien 智人， 智人啊 ，Homo 即系人，sapien 咧就即系智慧 wisdom wise 咁解。咁啊，你香港大學嗰、那個 那個口號啊，其實有個 密 格密個嗰個拉丁文版都有個類似 sapien 嗰個字，即係智慧嗰樣嘢。咁 anyway， 即係入侵咗，即係中國係俾呢個鮮卑首先入侵過。 咁到跟住就到佢哋嘅表弟啦，或者叫佢哋嘅後代啦，就係即係呢個蒙古人啦嚇。點解會提嗰兩段歷史同 有咩關係 咧？地位咧？ 點砌成個星座咧？ 個原因咧就係話嗱，當年由西至東，即係由中亞進入去東亞啦嚇，即係所謂嘅點解蒙古分內蒙古外蒙古咧？就係基本上你由內蒙古一路往西咧，其實基本上佢係平嘅。當然佢有高山有城鎮，基本上係平嘅。咁就等於是一個遊牧民族，是一個平原的遊牧民族，對一個平原的呢個農耕民族咧，基本上咧係互有攻守嘅。坦白講就唔好成日話人哋打我哋啦，我哋都有打翻人哋。但係鮮卑人同埋外蒙古，即係成吉思汗就有個好大嘅分別啦。其實佢哋係高原民族嚟嘅，佢哋就喺蒙古高原嗰度咧，咁樣用騎兵咁樣殺入嚟嘅。我哋知道水都係啦，係咪好似瀑布咁樣係嘛？無論你啲水流幾急啊，只要你係平嘅，造成個衝擊始終有限嘅。但係蒙古嘅騎兵或者鮮卑嘅騎兵咧，就好似瀑布咁咧，就喺個高原嗰度殺咗落嚟。咁到今時今日甚至乎頭先阿湛兄提到，譬如當年毛澤東點解要同阿 Nixon 同阿基辛格握手，係嘛？借呢個巴基斯坦過橋個原因都唔係過橋嘅，佢都知道發生咩事嘅。個原因就係話咧，北京自從中共定都而同俄羅斯翻臉，即係應該同蘇俄翻臉之後咧。長期都是毛澤東，就無論你視他為一個霸主又好、魔王又好、咩都好啦，你覺得他一個不世武功的人咧，永遠是他蒙掩的咧，係咩咧？就不是蒙古的鐵騎南下，而是蘇聯的裝甲兵咧喺蒙古高原嗰度咧滾滾而來。如果係從嗰個高原咁樣殺入去北京咧，坦白講唔係斷日計嘅，斷小時計嘅，中國必然係淪陷。咁從今日個角度去睇咧。當年你去拗那個是蔣介石定是毛澤東的責任呢，其實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是已成過去。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呢，今時今日外蒙一片這麼大的高原，在中國的正北方，是吧？所謂的相對獨立，我們從來都知道它在外交上、政治上、軍事上從來都不是獨立的，不是親日就是親蘇，是吧？當然有一段更早的歷史就是親滿，就是親滿洲人，是吧？所以從這個角度的歷史去看呢，中俄之間無論即蘇共存不存在或者中共存不存在，我覺得那個地緣上那個競逐的意味呢，其實是遠遠高過中美之間的。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中美俄呢個大三角咧，我哋今日嘅主題係誤讀啦，係嘛，湛兄。咁其實我覺得可能美俄之間未必有誤讀嘅喎，中美之間都唔一定有誤讀嘅。咩意思呢？就係話嗱，中美嘅關係咧，我覺得壞係壞不到哪裡去嘅。調翻轉咧，美俄之間咧可能係好，亦都好到不到哪裡去嘅。但係中俄之間咧，尤其係依家提出咗一帶一路啦，係。就變到非常之啱啱走咗嘅黃澤先生啊，非常之耐人尋味啊， 係耐人尋味啦。喂，講開一帶一路咧，就係呢個就呢個 CY 係積極響應啦嚇。咁啊，佢喺施政報告提出之後咧，我就打電話問一個朋友， 係 做商人嘅啊嘅朋友，咪喂一帶一路有冇得搞咧？嗱，唔好講梁振英講咩啊，習主席噏乜乜嘢啦，習近平噏啲乜嘢啊，或者香港有啲人話一定唔 work。喂，你做商界，你覺得有冇得 work？ 有冇得 work？ 佢話有。But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佢同我咁講啊。咁會唔會一帶一路係一個非常之係risky 嘅 business？ That is a business。 嗱，我覺得就咁睇嘅，喺中國當代個領導人入邊啦，係嘛？咁就唔係劉關張啦，就係江湖集啦。咁我就相對係比較正面咁樣去評價集嘅。其中原因咧就係話，雖然我哋話自大國如烹小鮮。但呢個世界咧，亦都係如呢個白馬過隙，係嘛？亦都可以話狹路相逢就勇者勝嘅啫。機會得咁多，呢個世界即係 this blue planet 係得咁大嘅啫，係嘛？你去就係你嘅，你唔去就一定唔係你嘅。你話去會唔會失敗？咁梗係失敗嘅機會高過成功好多啦。我諗同我哋用漂白水拖地一樣啊，1:99嘅啫。咁但係你領導一個咁大嘅國家，面對浪啊咁多嘅問題，係咪應該要有氣魄？係咪應該比較果斷一啲呢？我認為是的。所以即係 in this sense， 佢提出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 grand strategy， 一個大嘅戰略。嗱，無論呢個大戰略佢嘅內容是什麼東西，我認為呢一個思維咧， 本身是必要的，即其實好像說奧巴馬八年任期都是的、嗯、其實他的對外的無論是外交內政是其實他是有一個、grand plan 的，他有一個大的一個思路的，他在一個大的思路底下呢再有不同的組成環節，包括他的醫改措施，包括他對於中東中亞問題的處理，他在烏克蘭的態度，他所謂的重返亞太，無論成與敗，他是有一個這樣的大的，用我們香港話說一個大的籠在這裡的、嗯、就不是說一條一條 policy 這樣出，或者不是說做好這份工或者這份衰工好工，就不是那種態度。但是回應回、湛卿說的很具體的問題，一帶一路呢我只能夠這樣說，其實都還跳不出我們剛才所提到中美俄的大個框架。你說江澤民時代他主要就講發展大西北啦、嗯、開發大西北啦，有他成立的一個上合組織，當時都覺得很搞笑，哇、哎嗯、俄羅斯佬即是叫做他最後的腹地了、那個、Hinterland, 中亞、 啊、中亞，因為他們東歐當然當時烏克蘭都未瓜得啦，但是大家都知道遲早都出事的啦、嗯、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呢有一個烏克蘭的總統叫做尤先科的，其實尤先科呢即所謂的烏克蘭兩隻顏色啦，個國旗又咁靚，係嘛？仲靚過啲女仔，我覺得咧就橙色、 烏克蘭妹係靚嘅。 橙色、藍色、藍色、橙色嗰個交替咧，其實喺呢個尤先科年代咧已經係出現過一次顏色革命㗎啦、嗯。不過後來咧又俾普京咁好嘢咧，又扳回一城嘅啫。但無論點講都好咧，其實喺二千年前後咧，我哋都已經知道俄羅斯係是無論佢是唔是都好啦嚇。中亞是他最後的腹地嚟嘅， 係 OK。咁所以喺呢個基礎之上建立個上合組織，哇咁搞笑嘅俄羅斯點講都好啦嚇，即係我冇侮辱女性嘅意思啊嚇。喂，嗰啲係唔係都係我嘅小妾，或者係唔係都係我啲仔女嚟嘅？有乜理由我同你 unfriend 都好，冇理由你可以登堂入室㗎，係咪先？ 係。 咁所以當時係發生過咧一個幾大嘅，我覺得唔係趣聞嘅，就係、是、話上合組織軍事演習咧。竟然哈薩克是不被中國的解放軍呢由新疆直接過境的， 哦，咁搞笑， 要繞到東北經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呢，然之後先進入中亞，亦即是咩呢？俄羅斯一個 gesture， 一個俾個姿態北京睇呢，我是中亞的霸主嚟嘅，呢個係我的地方， 嗯， 你要進入我的後院呢，要經過我的前院，係咪？經過我的大門。咁另外一方面呢，我覺得其實就所謂一帶一路呢嗰個海上絲路其實更明顯嘅。海上絲路呢係更明顯嘅所謂嘅海洋嘅強國。一帶一路嗰個海上絲路嘅海洋強國不外乎係三個嘅啫。一個就係美國啦，一個就係英國啦，第三個可能有爭議嘅就係印度。係 啦。 我哋知道呢三個國家從政體、從意識形態同歷史淵源呢，坦白講同北京呢並不甚對付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如果在江澤民時代的上合組織要實際推進都不容易，在胡錦濤年代所謂的東盟十加一、東盟十加三，十加一就東盟加中國，十加三就東盟加中日韓、 嗯、 其實兩件事都彎彎地的，如果兩件事都彎彎地的時候，我們怎樣在這個基礎之上繼續往西呢，一路向西呢、就變成了、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疑問 了。嗯，還有呢，一帶一路呢、就是你話成日叫我做兄啦，其實咧喺年齡上咧係兄，即係我青春不在 啊。咁講， 但喺學問上、知識上，你先就係兄。 你講笑講笑 啊！我講翻咧就係一帶一路啦，路咧就海上絲綢之路啦。如果係處於非戰爭狀態、和平狀態咧，基本上係通嘅。 係， 而家中共做緊係鞏固加強呢條海上絲綢之路嘅安全性同埋暢通性嘅啫，啊冇問題啊！中國嘅船全部可以去到非洲、中東啊，冇問題啊！經過蘇伊士運河去到歐洲 ，no problem，OK、okay? 嗯。 不過咧，陸上嘅一帶咧就係有啲疑問啦。首先就話你頭先講到啦，就係嗰個俄羅斯咧，其實啲中亞啲國家咧，全部都係俄羅斯勢力範圍。認俄羅斯的 做大佬的，咁此其一，此其二就係話咧，其實佢係一個蠻荒之地啊，嗰度啊，佢要做個生意人，大陸啊，即係大陸嘅人都講話嗰度唔係，即係裏邊嗰啲唔係跟世界嗰啲law啊，做生意嗰啲法規去玩法㗎，一個好大嘅risky 嘅 business。第三咧就話咧，其實它是一個穆斯林的世界，要全部是穆斯林的世界來的，跟漢人的文化，如果假設中國主流的文化都是漢族的文化呢，是格格不入的。而第四呢就說都是要多謝譚志強博士說的坦羅斯戰役， 在这个 阿富汗 应该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里面在唐朝的时候 这个黑衣大食 那里唐军高什么那个叫做 高先知 高先知唐军是惨败于这个伊朗及阿拉伯联军尽管是一场很小的战役不算大规模的战役是但是呢那场战役影响深远从此汉人的政权直到今日都超越不到去到哈薩克斯坦是这场战役呢即我都是引述譚博講在傳播學原來有很深遠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軍隊都有後勤部隊的後勤部隊唐軍的後勤部隊是包括了整個是城市這樣的包括木匠、鐵匠以及印刷造紙的工匠技術人員他們被阿拉伯和伊朗軍隊俘虜了之後帶他回去中東就將印刷造紙技術傳去中東再傳去歐洲就令到今天其中導致今天的文明世界上的文明那這幾個因素就是中國如果真的要發展這個一帶絕對不是容易的因為清朝攞埋新疆現在所謂中國版圖就是清朝版圖來的而已但是超越不到這個是如果習近平這個是一個 vision 是一個願景這個會一個很長很長的願景 是我想那件事當然比較複雜啦或者我們去所謂的追溯回歷史的淵源都好的第一個呢就是那個應該是叫做喀羅斯之戰的 喀羅斯 那個戰那 anyway 啦 即如果大家在即網上問原來我很意外的不單止中文的即去尋找呢 是找到很多資料 很豐富的 原來是英文那裡呢有人拍過不止一套紀錄片是關於那場其實規模不算大的戰役來的 我想那場戰爭為什麼重要的第一個呢就當時唐朝剛才提到的這個高先知啦其實他就不是漢人來的他其實就是高麗人來的、OK、 即是朝鮮人 是的就大概在今天即中國東北的位置啦其實個高麗或者叫高句麗的國家其實只有少部分在個鴨綠江以南大部分就是但無論怎麼說它是被唐朝滅了滅了那麼這個高句麗的皇族或者貴族就成為了唐朝的一個將領那其實都不奇怪的因為譬如呢到最後唐朝打到很後的時候即譬如我們就不算很後即是他們的盛世的最後階段即是所謂的唐元宗的時候原來當年我們知道安史之亂是不是這個安禄山和史思明他們故之前就是胡人是不是那就不是很好聽的就叫他們做瀛州雜胡瀛州呢就大概今天北京的附近都是北邊的是河北啊那邊是河北啊內蒙那邊叫他們做雜胡但原來跟他們對戰的那個呢即是在關中跟他們對戰那位就叫做哥舒翰哥舒翰呢他就亦都是聽過名字都知道定是胡人來的所以為什麼那場仗那麼被即是國際的史學家去重視呢就某個程度上因為剛才湛兵提到呢譬如西方那隊呢我們知道呢其實他們是盟軍來的聯軍來的其實東方那隊呢當時那個唐朝呢就跟我們傳統理解的漢朝啊秦朝啊不同其實他們某種形式呢除了日本是獨立之外呢基本上是等於整個東亞的聯軍來的那就等於是東西兩個很大的文明西方的文明當然就不是歐洲啦是吧 它是穆斯林的文明 如日中天呢就是這個叫做所謂的大食國啦尤其是黑衣大食啦是吧那呢就是即當這個名字就很多人拿去開玩笑啦 那場戰役發生在公元八世紀的那麼這個穆斯林的興起是公元六世紀七世紀七世紀 那所以它剛剛好呢就是因為其實雖然我們說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啦但其實在文明古國裡面呢我們的興起是相對靠後的就好像湛兄這樣說其實跟伊斯蘭的高峰其實基本上是並駕齊驅的就所以那一場戰役就有很多的國際的史學家去注意這個原因它就不是從中國或者不是從阿拉伯那個角度而是因為中國這種這樣的文化或者技術的西傳最終是引起了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的、這一點所以 很重要的就是说咦这段的历史跟今天的一带一路尤其是即陆上的思路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历史虽然呢就已经是换了人间了，但是呢中亚它基本的民族构成和那个天然地理气候它是没有变的嘛， 没有变 的。那为什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当年的沙俄或者苏俄都好，都真的用一个铁蹄或者铁器的方式才能够管控到中亚呢？第一无他的地少人多，是吧、人少地多，是吧、那里呢就跟香港刚刚好调转，是吧，那呢就资源呢非常之丰富，但那些资源呢坦白说是不吃得的。那有些什么呢？除了石油天然气之外呢，有很多贵重的金属，尤其是铜，是吧、那铜呢我们知道铜价为什么我们即譬如很关注这个、经济或者国际金融发展的人呢就会很注意呢，就原来铜呢跟这个银和金不同呢，就它不单止是一种贵金属，其实在工业的运用上呢它是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尤其以前呢没有光纤啊，没有这些电线的时候呢、铜线那就是很重要、当然啦，是不是这件事下降了那一回事呢？ 讲回来想起有套戏叫做讲雪灾，叫做明日之后、明日之后里面有个镜头就说 Day after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K, 咁后日啦， 咁明日之后呢嗰、那个里面有个有一幕戏、就讲呢个老豆叫嗰啲仔女打电话俾佢，所以无线电话都唔通啦，咁叫落去咁披风打下打个，佢话因为铜线嘅电话仲 work。仲仍然，所以铜是很有用的。 是啊，因为铜钱就即是可以经历。 是未有光纤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那里有很多的矿产，有很多的天然资源。但是呢同时个宗教民族各个问题呢又变到咁复杂嘅时候呢，如果你话一个好强大嘅经济体佢喺当地冇驻军嘅，嗱唔好话今时今日嘅中国啦，就算啦俄罗斯佢唔、再系苏联系咪，佢嘅国力严重萎缩之后呢，佢冇办法喺中亚去驻军呢，其实呢就令到好多嘅西方势力，包括美国，包括甚至乎在波兰、等等呢，德国呢他们在中亚的驻军呢就开始逐啲逐啲，因为反恐、各种的理由呢而是去进占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俄罗斯都未必能够在不驻军或者加强驻军的情况之下去控制中亚这一条重要的通渠的时候呢，是吧、中国是不是可以纯粹即用他们的一个即所谓和平友好啦，是吧、的一个态度就可以打通了呢？甚至无论退一步讲，不要讲中亚啦，就算说介乎南亚、中亚和西亚，即是中东之间的一个战略国家巴基斯坦，是不是跟中国好到不得了，而且跟中国呢直接呢在新疆、西藏都是有这个边境接壤的。 是。 其实现在所谓打通的那个中巴经济走廊呢都面对安全隐患的。原因就是当地的部族啊、部落啊、很多的武装呢都不 是, 即是中央政府控制得到他们的中央政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尤其陆上丝路是不是真的这能够、即把握得到呢？我个人来讲呢就是愿望是良好的，但个挑战是相当之大的。 有人会形容是一厢情愿、也都有人会这样讲，是一个 risky business。 是。 仲有好多樣嘢咁睇啦，我睇過，即係而家講完一帶一路啦，即係我哋講另外一樣嘢，到底中國會唔會成為第一強國呢樣嘢？嗱，我睇過一啲文章咁講咧，佢話係大陸人寫噶嚇，即係佢話要成為第一強國咧，睇三樣工業嘅啫，第一叫太空工業，第二叫做航空工業，第三叫做 IT， 咁咧，你依三樣嘢領先咧，你一定強國。咁全世界咧只有一個國家，就係呢三樣嘢領先呢個世界，就係 The United States， 係美國。咁啊，太空唔使講啦，咁 IT 唔使講啦，航空工業咧，其實航空工業睇一樣嘢，尤其是係民航機睇一樣嘢啫，就個引擎。大陸叫做發動機，我香港叫做引擎，全世界只有三間公司是行的，第一間是勞斯萊斯，不是汽車，是飛機引擎，是英國佬控制，另外兩間，一間叫做GE通用，另外一間好像如果沒有記錯叫 PNW 普惠、 好像大家可以查一查，這兩間是美國佬控制的，在做引擎上 佢領先全世界。咁咧呢樣嘢咧就係、是、衡量一個國家嘅標是否成為首屈一指強國嘅標準。 係、 啊、咁你又點睇咧？ 我想都是回到歷史的，正如我們今天一開波一樣、嗯、回到歷史的原點，我都是這樣強調的，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認為香港是一個中國的地方，所以我仍然是用我自己中國人的視角去看回中國的歷史和未來。不過、啊、我一定要有不過的，不過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我們眼中的中國未來和中國內地主流的論述可以有千差萬別。這個不單止是我們得天獨厚，上天賦予我們，你說借留的時間借留的空間又好，給到我們的天賦、嗯、定還是對於我來說，那個其實是我對所謂、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來的，我提供一個另類的中國視角，其實對中國來說是盡我的責任。我始終都是一個文科生啦，係嘛？對於科技嗰啲嘢，我自己都是裝飾一下門面嘅啫。 千祈唔好咁講。 咁咧，我就從調轉另一個角度，但係咧，從另一個角度咧，都係會認為只有美國先有條件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嘅啫。都係三個條件嚇。呢三個條件咧，就係、是、年輕家庭嘅數量，第二就係、是、年輕家庭佢哋創業嘅能力，第三就係、是、年輕家庭佢哋消費嘅能力。到今時今日為止，美國不單止吸收了全世界最精英的人才，我們要注意他們吸引的人才最令我關注的地方不是只是他們的學歷，美國本身都是生產很多最 top 的大學生，或者最 top 的 graduates， 最 top 的 PhD holders。 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新生的家庭，他們的創新的能力，他們為了自己的子女或者他們子女的子女去再去拼搏啊、同意去推進的能力，我們譬如 最明顯的、嗯、你看朱克伯格，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肯定不是 Anglo-Saxon 來的， 沒錯， 或者你看很多、 啊、即是德裔啦、啊嗯、 你看很多、啊、美國無論是一流的 Hollywood 的演員，一流的導演，現在再講史提芬史匹堡就很落後了、嗯、你看美國每一代推進這個國家前進的人是吧、都是見得到他們是兼容並包，這些年輕的家庭、嗯、他們的創造力和消費力呢是會令到美國整個社會不斷向前不斷更新， 簡單兩個字是美國胸襟， 沒錯、 最強國、啊、好、節目時間呢剩下、不是很多，我看看最後一條問題問你、啊、許晶博士， 不敢 發生世界大戰的機會大不大呢？即中美開戰、啊、不要說俄羅斯了，就是開戰機會大不大呢？ 我想在我和你的有生之年，或者但願在我仔女的有生之年都未必會見到的。 外面吹得很厲害，又說、這個在這個南海那裡搞到真的打的 是，我想即人類的智慧始終都是與日俱增的，如果與其我們是害怕即中美之間亂扔核彈，不如怕呢即北京的霧霾，人殺不殺得死我就不知道了，令到我們引以自豪的高鐵呢就變成了花面貓高鐵了、 啊、即 我這樣看，即是其實呢中美俄或者在安理會的五大成員國、 嗯、 即是常任成員國，中英美法俄都是叫做世俗人士， 是 即是重權、財富和榮譽、 嗯、 所以奧運呢就爭餐死的世俗人士呢把口呢就張張嘴臉都不同，你這個中共有時候叫得很大聲、嗯、特朗普又瘋一下樣、嗯、但他們都是務實的世俗、嗯、那會不會重複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大戰呢、 嗯 啊、我覺得機會不大，因為當時希特拉、史太林加墨索里尼都是瘋的、 嗯、 現在呢我看你剛才說的不會瘋的、 嗯、 他們把口可能很厲害，姿態呢就是嚇嚇親你、 嗯， 但我覺得除了伊斯蘭國之外、 嗯、 根本是不會開戰， 是我們希望捉這個伊斯蘭國就是國不成國啦、 啊、伊斯蘭國不是伊斯蘭，不是、我們不是說這個、穆斯林、啊、是伊斯蘭的極端分子， 現在有個中性的稱呼叫做達爾沙， 達爾沙你解一下話 DAESH 咁都係西方咧，尤其係即係譬如包括土耳其呢啲不中不西嘅咧，就覺得哇，你叫伊斯蘭國好似唔係好尊重我哋，因為我哋都係個伊斯蘭嘅國家啊嘛。咁所以咧就將佢稱呼為呢個達伊沙 DAESH。咁可能咧呢個詞彙咧，我哋以後多啲用咧，就比較為呢啲即係穆斯林嘅朋友啦，佢哋會接受一啲嘅。 係因為美國咧，即係嗰個呢個政府咧係好強調。起碼把口強調他們不是針對穆斯林， 沒錯， 只是針對這個伊斯蘭國。多謝許晶和我們就今晚就將很多誤讀呢就打開個雲霧去看看。本來還有很多東西想問你，包括這個中港的關係即有沒有一些誤讀啊、誤解啊、誇張啊， 來日方長啊， 時間有限，下次呢我再誠意邀請許晶上來跟各位是解讀正確的解讀。多謝各位收看今晚的節目。在節目結束之前呢，要恭喜我們的控制員邦哥呢，今天呢是去牛一 Happy Birthday 、多謝你你是今晚我們第一個聽眾第一個觀眾因為要經過這間房才可以向外面傳出去的。多謝拜拜。